说我心里对你的思念， 我的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，喂喂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 人山人

么。 下一个路口是向左还是右，有谁来为我参 茫茫的我，打一半最早的脸

总是善变，爱上你是种危险，一直不变的谎言，愿不愿给我明天，真假的瞬间，痴心也不能化成一个圆，我依然是你的情人，依然爱你最深，曾经被你的酸，不哭不笑也不问，我依然是你的情人，

不再挂满。 旧单车老情歌，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是黄品源的《狠不下心》，一起来欣赏。 Oh no no，